老蛇到你， 我是 Albert， 我是奶昔， 我是小咪。 今天有个嘉宾是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喂，又是我自己请 你介绍下自己先，你叫咩名啊？ 大家好，我是常威。 哦，常威， 常威，你同我哋录得好好。 系啊，头先第一次就听到佢同我哋一齐录音啦，呢个广播剧系啦，好犀利嘅演出啊，令到我都忍唔住。 我未试过噶，我未试过。 叫得大声咗系嘛？ 系啊，叫得大声。 唔系一听到你叫常威呢个名，知你有啲又识又识功夫。 我冇做过阿巴大人。 咁其实 喂，点解我哋要做呢个广播剧咧？即系呢个题材系咪男人嘅梦想嚟嘅？ 唔系，我发觉原来系即系呢啲好似 A V 剧情，但系系坚嘅咯，系好多好多呢啲咁嘅故事。 咁嗰个技安一定要都几靓仔啊，或者真系玩弄感情要诶， 你 望 下常威而家个样咪知道系咁上下咯。佢而家其实 几靓小鲜肉 style 就系咁啊， 系啦，就系咁咪就系乜正选系嘛，校队正选。 有时不是真的男仔靓仔的，可能个女好有需要咧。啲人妻好寂寞噶嘛， 系嘅，人妻寂寞嘅。重点系其实你哋啲男仔都中意啊嘛，中意 dap 人妻啊嘛，一定有佢嘅魅力噶。 是不是因为这个故事呢，我们第一次的故事呢就比较再深入一点，就是他阿妈阿女都搞晒的。 就 是我们比较听得多呢，就是家姐细妹就有。但是搞埋阿媽咧，真係少啲嘅。 唔係，其實我聽過係話講到男人其實就係可以唔搞阿媽嘅阿媽嘅阿媽咁樣嘅，親第三代嘅阿媽。 第三代阿媽咁重嘅咩？ 係，所以依家有啲搞翻六七十都有㗎。 係，即係中意六十路啊、七十路嗰啲嘛。 至少我唔係咯。 係，我哋唔係，但係我哋要講話，即係呢個社會上面係有啲咁嘅人嘛。 係啊，但我反而我細個有一種情義結係中意人妻， 大啲嘅，中意年紀大啲， 中意年紀大啲， 中意姐姐， 中意姐姐 啦。我即係以前，我諗實有試過就係話中意自己啲 miss 啦，實有，係 啦，一定有啦，實有好多幻想嘅。 喂，你講起呢樣嘢咧，我諗起一單新聞啊。咁一單新聞就話出嚟咁樣嘅，咁啊個媽媽係一個失婚婦人啦，咁佢已經同前夫咧就生咗一個21歲嘅仔啦，同埋有一個17歲嘅女嘅。咁樣咧，咁啊件事點樣發生呢？就話説呢個媽媽就跟係去參加呢、這個家長會啊。咁啊家長會之後咧，就邂逅咗呢個女嘅隔離班同學。咁而呢個男仔咧，就當時係18歲嘅，因為佢冧咗年班。咁啊，因為呢一次嘅邂逅啦，咁啊個男仔咧就對咗呢個媽媽產生一啲好感。咁啊，再有第二次見面嘅時候咧，因為一啲校內活動啦，咁啊再次碰上呢個男生。咁啊，一個 eye contact 咧，咁呢個男仔竟然中意咗，就觸電啦，就中意咗隔離班女同學嘅媽媽， 係 啦，伯母啦 ，auntie 啦，成件事係好， 我覺得係各取所需，因為你人失婚啊嘛，失婚噶嘛，好寂寞啊。 其實我覺得冇乜大不了。其實講真嗱，個女嘅已經離咗婚啦，係咪？但係其實係個男仔咧未成年，咁就大鑊啲。 個男人成年18歲，但係好聽嚟聽去都有少少接受唔到喎，即係旁人去睇，我真係一見鍾情。 關旁人挑事咩？ 係啊，喂！但係你試下諗下，如果你係嗰個18歲個小朋友嘅爸爸媽媽，喂，如果若然你知道你嘅仔愛上一個40幾歲的女人喎、 啊，就要咁講啦。如果是嗰個細路嘅爹哋媽咪咧，咁啊，梗係有權管啦，因為嗰個係佢嘅仔女嚟噶嘛，係咪？但我哋外人係冇資格去評論嘅，其實就咁當然啦。 咁個女又點睇咧？ 係啦， 個女其實咧，個女好似冇乜嘢咁咯，即係好似仲幫佢諗下你中意我嘅同學。幫你搭路咯，咁樣打埋個電話。 幾好喎、啊！咁其實冇事發生過嘛，一家親嘅可以閂埋門，就咁樣落去噶咯。 但係重點係其實冇啊，我自己係有少少接受唔到啊，因為點講啊？你係咪真係一見鍾情同埋冇代溝嘅咩？佢有性需要喎，到最後其實花花係有性需要喎。這個媽媽係又同呢個男仔有呢個性需要，即係有係嘛？ 性關係， 佢哋都講啦。一家長個年紀應該係人妻間都有講，我哋個廣播劇都有話狼虎之年啊嘛。咁佢又失婚，咁又好有需要嘅时候失婚。 个男仔唔介意， 咁个男仔啊年轻力壮，18歲， 咁又有咩问题咧？即系你话喂，如果个男仔未成年，咁就有问题啦。但系如果你话个男仔系咪成咗年啊？18歲啊嘛， 系啊，成咗年， 咁你成咗年，咁 其實法律上都已經冇問題㗎啦。 哇，都好狼啫！個女人會閃俾你點睇啊？如果你 覺得咧，喺呢啲故事裏面咧，通常其實真實聽完最接受唔到應該係十零歲嗰啲女仔咯。 係咯，佢個女係咪？ 其實應該佢女係最接受唔到嘅。如果你咁樣諗翻。但佢個女都如果覺得冇嘢嘅話咧，咁我覺得已經呢個世界上面已經唔係。 會唔會係個女已經放屁咧？ 好醜惡咯！呢個世界入邊都 唔係。即係我媽搞我隔離班嘅同學咁樣，即係嗰件事係。 但係呢件事又睇得出，其實男仔同女仔嘅角度睇又唔同。我哋男仔冇乜嘢啊。 但係如果自己女男朋友嚇、啊、你搞我媽，跟住我覺得簡直晴天霹靂啊！ 係喎，如果你係嗰個媽咪嘅仔咧，即係本身你係嗰個二十一歲個仔咧，你知道你阿媽話，如果佢假設喺一齊咗，可能有機會結婚嘅話，分鐘我老豆仲細過我咁，即係有冇呢種感覺咧？其實， 我會驚先啦，首先唔知佢有啲咩企圖。但係如果我代入嗰個男仔嘅角度嚟睇，咁首先睇自己阿媽係咪真係好正先啦。 即係如果阿媽好正嘅，就證明阿媽其實我都想搞你。 大佬，如果你阿媽可唔可以講名人名啊？即係總之係一個好靚嘅靚女啦，我唔開名啦。總之一個好靚嘅靚女做你阿媽，係啦，即係嚟講。咁你又覺得人之常情嘅喎？ 你大家要聽，你笑嗰個位係做咩先 ？Evan。 即係人之常情喎，呢件事係。但係如果唔靚嘅。点都要有人买点，因为你靓，因为你身材好正。咁男人就最肤浅嘅睇呢两样。你话讲其他嘢嘅，咁唔会再中意啲大年纪嗰啲噶啦。 啊，即系男人系肤浅嘅，我唔会理，我唔理咁多嘢嘅，系嘛？总之就样靓、身材正，跟住呢个法律上认可 OK 嘅，咁你就冇乜所谓。佢又唔啱咁样就 OK 噶啦。 但我发觉喺剧情里面咧，佢嗰件衫系好重要，似都系嗰件睡衣会引诱到佢咯。 睡衣， 但佢家長會度認識 嗱，兩個 case 係唔同嘅，係咪先？嗱，講緊個故事裏面咧，佢著到睡衣周圍走，咁如果佢嘅描述又係啱嘅話，喂，佢係仲索過嗰啲乜乜掌門人裏面嗰啲姐仔嘅話，喂，咁你出面好多嗰啲豬肉佬去買餸啊，都一定俾人撩啦，係 咯，飛釘喎，即係飛釘買豬肉喎。 即唔係淨係呢個忌安會嗒佢糖啦，係咪先？ 連阿常威都會咯， 常威都會啦， 常威 係 咪會啊？ 會啊會啊，我都會嗒佢糖啊，而家試下飛釘出。 其實不如我哋講下常威同我認識咗，即係其實都係我個 friend， 亦都係阿賴色個 friend 嘅嚟嘅，賴色個 friend 嚟嘅咁啊。但係我哋冇見幾耐啊？ 冇見都 都十零年啦， 你講唔學定咩？ 十零年，十零年即係我哋兩歲嗰啲認識。 喂，唔好講先，唔好講先。喂，話，如果俾你揀咧，你會啲擲偶嘅條件啊？即係譬如咧， 你上去 Facebook 睇下佢嘅女朋友咪知咯。 誒，我單身嘅喎。 哇，係喎，近排真係少見你喺 Facebook 咧， 曬前嗰個啊，散咗啦。 散咗啦， 系啊， 或者少咗咁多。 星期幾先噶嘛？星期幾又唔同啦。 哦 ，OK， 即係常威係多啲嘅， 常威係多啲嘅，仲要專嗒人嚟嗰啲嘅。 系啦， 但係我自己咧，我自己就有條件就，咁一定係靚啦。我諗其實同大部分嘅男仔嘅擇偶條件都係擇偶條件都係一樣，都係靚，因為身材正。 如果男仔咧會覺得，喂，我呢一個擇偶條件就梗係差唔多係永恆啦，即係我覺得長頭髮係靚嘅。咁突然間有一日可能你覺得，長頭髮都麻麻地嘅啫喎，其實你會唔會咁樣樣嘅？ 轉變嚟講咧，就好似啱啱講過啦，以前就中意人妻嘅，但係而家咧年紀越大，年紀越大越中意啲後生嘅，係 咩？ 調翻轉喎。 嗱，你呢個係長期啫，但係你有冇試過就話，哇？呢一刻呢個女仔，你覺得唔 OK 嘅，但係突然間佢喺三秒裏邊就即刻變到，你 OK 喎，OK 喎，咁樣你有冇試過咁嘅情況？ 有 系点系咩情 况？见到赖色嗰阵时咯， 系啦， 呕血， 突然觉得佢，你今日唔系化妆 咩啊？冇啊！ 哇，我以为你化妆咁， 我净系搽咗少少唇彩啫嘛。 咁样已经咁出色 啦。OK， 我哋唔好讲嘢先。嗱，咁既然系咁啊，我睇下你我呢个最近咧睇咗一啲小报道啦，咁啊就讲紧呢啲国内嘅男男女女咧，咁咧原来佢哋有择偶条件咧，佢系会有一个叫做好似一个 interview 嘅。一個叫做咩啊？嗰啲叫做 履歷表 啊，履歷表咁樣嘅，咁啊，不如睇下你符唔符合咯，好唔好啊？ 哦，好啊。 咁啊，大家符唔符合？ 女揀男啊嘛。 而家係女仔揀男仔，佢要有呢一啲咁嘅條件，咁啊睇下你符唔符合啲國內嘅女性嘅條件咯。咁啊，首先咧最緊要啦，就要有172 cm 至182 cm 呢個 range 嘅高度。 中啊！ 中唔中？ 中啊中！ 啊 Eva 啊 Eva 好似爭少少啊，呢方面你唔 爭好遠，爭好遠， 係啦。 O K， 因為佢190啊嘛， 即係 over 咗係咪？ 下邊190 啊！我都話你太高啦， 驚啊！我驚 太高啦，啲人話矮仔多計，又唔該你冇計啦。O K O K， 咁我誒跟住體重咧就要有65至85 kg， 都 high 到嘅，都係嘅。 即係孖邊啦，孖車邊啦 ，Eva 你咧？ 應該冇 啊！哇，你190几 cm， 咁都冇話喎，你成條柴咁喎，百力斯嚟喎，食多啲嘢。 你食巴佢係咪斷下咯？ 攞出嚟俾我巴下睇，係咪識斷？OK， 咁第三樣嘢就話佢話要髮型要普通嘅。 咩為之普通？ 點為之普通？ 我估咧係因為咧，佢可能想覺得女仔覺得，要啲男仔你 set 到頭勁狠啦， 即係唔好電亂毛嗰啲。 係啦，即係好似唔知即係叫做。 不如咁啦，如果你話普通咧，真係睇年代嘅。你十年前同而家已經係可能有少少分別。其實就應，其實就係咁講，不如佢就話。不要太過標旗立異，即係唔好太歐 school， 跟翻嗰、那個， 跟翻 正正常常， 跟翻正常潮流。 我覺得佢係咁嘅意思咯。不過你知啲國內嗰啲文采，我哋唔好理解啊。 咁我跟阿潮偉咁整啊，冇死啦。 咁咧嗱嗱，呢個要最起碼希望係有呢個預科大學嘅畢業嘅。咁大家有冇係啦？大學畢業。 應該算話 算咯，算係咯， 算係咯， 算勉勉強強咁喎。 OK 啊 ，OK， 佢呢度要求咧，男性咧，呢個 OK 喎，月薪 能力啊嘛， 我 月薪係6000蚊到10000蚊不等嘅。 咦？呢一個就大陸標準嚟， 呢個大陸標準 係啦，冇錯。 咁我哋呢度就係調節翻咯。 喂，但係其實如果呢個人民幣嘅話係 OK 幾 OK 嘅喎。人民幣 唔係嗱，呢個錢要喺大陸使喎，你講緊係要大陸，你香港使唔得 嘅。係因為呢個係講緊大陸女仔去揀一個男性啊嘛。 其實而家起碼都要10000啦。 所以你話6000到幾多？ 8000到10000。 8000到10000， 差唔多。 即係已經過，應該係高過中位數。 我諗係咪應該計翻港幣都係一個月15000蚊到？ 因為其實香港而家嘅中位數係15000啊嘛。 係。 咁即係中位數以上啦。 即係中間位置啦，算係中等嗰啲啊嘛。 要有啦。 好，跟住咧，佢就話要求啦，要呢個性格溫和啦，不煙不酒不夜蒲。喂，呢個真係好搞笑喎！ 好真 嘅。好難喎！呢個大陸點樣不煙不酒不夜蒲啊？起碼你唔夜蒲 OK 嘅，但係唔煙唔酒喎，啲人攬埋就 攬 攬吧， 攬 喝一杯再說咁樣噶嘛，係咪先？你得唔得先？你食唔食煙飲唔飲酒夜唔夜蒲啊？ 呢個大叔嘅年代嘛， 可能而家嘅年代轉咗，而家唔係呢個噶啦，而家可能係 而家索 K 啊、揈頭啊咁樣， 應該冇呢啲嘅，可能攬吧，我嚟陀煲咁啊，可能係嘅。 来吧，选个妹子。OK， 咁啊，跟住跟住呢个要求哇，真系好高喎、啊！望一望，真系可能真系要电视剧啲男主角先得噶喎。佢话咧就要啦，听住咯，有耐心啦，有孝心啦，有上进心啦，有责任心啦，识煮饭啦，同埋系举止温文啦，大方得体啦，同埋有担当啦，同埋对爱情专一不离不弃嘅。你在座各兩位認為你自己 O 唔 OK 咧？ 廢話啫，呢啲我覺得有啲揾嚟講嘅直頭。 你講完之後， 講完好似係冇係講過， 係靜咗咯，我哋兩個。 你拍拖之前會唔會咁呢啲啊？定係結婚之前？ 嗱，佢而家係話係揀擇偶嘅時候已經要講呢樣嘢噶啦，即係可能你嚟我哋相睇或者去識一個朋友。見到你，你粗粗魯魯咁啊，已經唔合格啦。 即係如果你 大過2亿身家喎， 你想唔想揀？你點樣呈現你有呢、這、一個？你有係 啦，係啦。點樣呈現你自己有呢以上？當你係假都好啦，你點樣呈現？ 憐憫即係嗰啲好心地啊，憐憫嗰啲啊嘛，係嘛？咪揾個人咧，俾錢佢，跟住咧，整場戲出嚟，咪搞掂咯。即係我哋做開話劇 嘅喎。隔離台有個小朋友食到威尼馬茶，跟住或者係啲 女仔用啊，女仔用。 你係跟住咪哥哥幫你抹鼻涕啊！好有愛心啊！ 咪你講埋嗰個先， 就係咁多啦，係嘛？ 啊，咁啊，仲有佢有個女仔噶，咁啊，女仔到呢一 part 啦，佢就建議嗱，頭先就係男國內嘅 女仔揀男仔啦， 係啦，揀 女仔到我哋嚟講， 女仔就到你係男仔啦，咁啊，佢哋就有啲咩條件啊？ 好啦，嗱，我一輪掌講， 睇我哋兩個符唔符合先， 係高度咧就要158至172 cm。 OK KO 咗啦，我已經冇啦。 重體重咧要45至55 kg。 誒呢個有， 小咩有冇？ 有。 有 要長合格 啦，要長頭髮啦，温柔啦， 嗯，我都有 拜金啦， 大胸啦， 我都唔拜金， 唔係大胸自己加落去嘅，冇嘅呢度。 係啦，預科畢業啦，就薪金咧要3000至6000蚊到， 即係唔可以，其實佢至6000喎，唔可以多過男仔， 可以多過男 仔，唔可以多過6000啊！哦， 即係我諗呢個可能係諗住我，就算我嗰個月俾唔到啲咩錢你，你都自己有得使，即係你唔使下下問我攞。 但又冇多過個男朋友， 係啦，因為 係啦，咁咪好冇面嘅， 因為中國錢都係 啦， 計 得好盡口，係 啦， 繼續做。 煮飯識煮飯啦，要洗衫啦，有責任感啦，有同情心啦。讲嘢咧要温文尔雅啦，知书识礼啦，三从四德啦。 其实两位在座两位识唔识煮饭？因为而家好多年轻一代都唔识煮饭。 呢样嘢我真系得啊！ 我煮饭饭煲， 我 揿着个饭煲咁样 食咯。 诶，唔好咁，可能呢个煮饭意思系要识炒九大鬼嗰啲。 炒 识煮饭。 系我知道，炒蛋我都得嘅。 系咩？放屁嗰啲炒蛋啊？ 唔系。即係真係炒煎只蛋都 OK 嘅。叫温文爾雅，你係咪識炒咩蛋啊？ 即係最緊要啊，入得廚房出得廳堂上得床嗰啲啊。 嗱，咁講講啦，仲有啊，差唔多夠鐘嘅其實。不過我講少少啦，呢啲所謂嘅擲偶條件咧，太過書面形式啦。 唔係嘅喎，佢真係 interview 而家係咁樣嘅喎，佢揀你唔見到咧，大陸嗰啲 interview 係嗰啲dating 嗰啲啊。 係啊，唔係啊，見到係嗰啲譬如啲山卡拉嗰啲公園咧會連乜。 嗰啲招親嗰啲書啊嘛， 跟住下面就寫低曬， 有個叫招親閣噶，喺深圳嗰度。 嘿，你試過喎？你個老婆咪喺嗰度招翻嚟？ 我想去網度咧，有人咧喺直頭喺招親閣嗰度咧偷拍嘅。 見到你嗰張相喺度啊！ 總之咧，嗱，我想咁講啦，其實你話咧一早搭曬啲咁嘅擲偶條件出嚟咧，係無謂嘅，其實 係嚇親人嘅。 第一。我講一個情況俾你聽咧，就知道係大家感受一下係咩有咩用處先啦。其實冇乜用處嘅，因為咧BBC 咧嗰邊咧就做過一個實驗嘅，就係咧有一班 BBC 好似好勁喎，英國啊嘛， 英國 大陸 咁 就講緊鬼佬咯，嗱就講 大陸 嗱就講緊鬼佬先啦。呢個係心理學嚟嘅，社會心理學嚟嘅。 參時上雜誌 嗱，係咪下一次開始講？ 係喎，夠鐘啦，我哋下一次再講啦，係 好 賣個關子啊嘛。